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4集，池瑶因手受伤不便，江燕理所当然地担下了帮他洗澡的任务。这不是江燕第一次帮他洗澡，但情况不同。上回他晕晕乎乎的，任江燕摆布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，这回他却是清醒的。且脱光后，江燕却还衣着完好，再加上他的右手不得不举着，这画面看起来实在诡异。池瑶胡乱地想，要不叫他也脱吧。结果这个念头刚起，江燕便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，突然就将身上的 T 恤给脱了。腹肌因为脱衣的动作舒展，随即纹路又收紧，恢复清晰。池瑶咽了口唾沫，见他还要脱裤子，池瑶连忙制止。 裤子就不用脱了。 池瑶怕自己馋。江燕哦了一声，又把裤腰往上提了点。江燕本想和他一起洗的，池瑶松了口气的同时又觉得有些遗憾。伤口被包了纱布，还不能碰水，他需要一直将手臂搭在旁边挂衣服的架子上。江燕帮他脱衣服时，光顾着小心别碰到伤口了，也没想其他。等准备开始给池瑶洗澡，他才后知后觉地生出了另外的心思。他抬眸，正巧和池瑶收回的眼神对上。 不用管他。 池瑶看他脸红，也跟着耳赤。 水应该热了。 接下来漫长的几分钟，江燕只觉自己像是得了人格分裂症，他一边心疼池瑶受伤的手臂，一边又对着他肆意畅想。他对池瑶的感情向来炽烈，不仅想要他眼里只能看到他，包括身体也想独自占据。如果帮他洗澡还没反应，那才是奇怪了。不过相较于夸张的身体反应，江燕的行为却又温柔的过分。他帮池瑶把身子仔仔细细都擦干净了，随后用浴袍包裹。 现在还不是很方便，就先这么冲一下，等过几天拆线了我们再好好洗。 池瑶点了点头，意有所指。 那你怎么办？ 你先出去，我随便洗洗就好了。 我帮你吧。 什么？ 我说我帮你。 江燕只觉得身子轻飘飘的。 你说真的？ 我左手又没事。 可是 池瑶知道他在犹豫什么，虽说他暂时不想公开，但江燕的问题从两人还没在一起时就凸显了。江燕好像只有受刺激的时候才会暴露本性，其他时候总是在看他眼色。明明是那样直接的性格，在面对他时却常常瞻前顾后，生怕委屈了他。这会的江燕估计又在多想了，他帮江燕抹掉额头的细汗。 我没有不愿意，也不觉得勉强。江燕，不要总是想着讨好我。 感情是对等的，是双向的。即便江燕从小什么东西都得来容易，无畏付出，池瑶也不想他一味的给予而自己贪婪的索取，那样不公平，关系也畸形。如果一个内心饱和充实的乐天派在遇到他后变得唯唯诺诺，那多糟糕。 就做你自己就好了。 做你自己就好了。江燕也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心中所想，他的胸腔如同塞满了蒲公英，池瑶是风，他一吹自己便耳目清明。江燕呼吸紊乱，近乎虔诚地俯下身去亲池瑶耳朵。 那我也想让你快乐。 一晃一个钟头过去，顾及迟瑶的手伤，江燕让他睡自己的右边。迟瑶已经很困了，他躺在江燕的怀里，近乎抑郁。 我感觉你很会。 江燕此时心满意足，精神得不得了。他挽他头发的动作一停，没懂他的意思。啊，什么很会？ 手。 说着，迟瑶突然笑了，挪了挪身子，他对江燕耳语了几句。江燕的呼吸一重，也不知是难为情还是被冤枉。许久，他开口：“我是第一次。”但迟瑶睡着了，并没有听见他的沉清。之后的几天，迟瑶不用上班，在家休养。江燕反而忙起来，她要准备考试，还接了私活。迟瑶问了价格，不高，还不够她买一双鞋。可她很认真，强迫症发作起来，熬到两三点也没睡。迟瑶和季瑞聊过，大概知道江燕出生在什么家庭，但迟瑶从来没有见过她纨绔的那一面。相反的，她很谦逊，大学以后基本自给自足，很少再问家里要钱。买鞋是他最奢侈的爱好了。迟瑶其实很幸运，伤口恢复得不快不慢，江燕比迟瑶还紧张他的伤，拆线后总帮他勤抹药，所以伤口处养得好，也没留疤。终于行动自如，迟瑶翻看日历，这就到年末了。 时间过得真快。 江燕刚洗完澡出来，听他这么说，跟着点头。 你弟弟什么时候回来？ 迟瑶眯了眯眼。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 过年那几天。 哦，那是比赤城大点儿。他六月的，被你叫弟弟也不算太亏。 迟瑶招手让他过来。江燕过去，直接趴在迟瑶胸口。他人高马大，扮起软来却跟小狗一样温顺，大半身子在迟瑶身上，两只小腿挂在床边还翘了一下。迟瑶摸他耳朵，又抓他头发拨了拨。 和迟城一道的话，我们不能牵手，不能做任何亲密动作，你会不会觉得憋屈啊？ 江燕点头，头发在他掌心里沙沙作响。 那就别让他看到。 江燕的耳朵一动，抬起头，露出半边脸。他吻迟瑶手指。 能开一间房吗？ 你说呢？ 开两间房，睡一张床。 你想的还挺美。 江燕又抱住迟瑶。 那东西走干净了吗？ 那天他俩即便再小心，伤口也还是出现了崩裂，好在处理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之后两人没再敢乱来，规规矩矩地睡了几晚，好容易熬到拆线，迟瑶却来了月经。 嗯，想不想亲一下？ 想，很想。 迟瑶又笑，捧着江燕的脸和他接吻。迟瑶喜欢和他接吻，无关欲望，只是单纯的喜欢。但江燕就比迟瑶要实在的多，每次亲吻他总想要更多，就像此时。迟瑶呼吸急促，刚要说话，放床头柜的手机突然震动，两人一起看过去。迟瑶拍拍江燕的腿：“ 我的。” 江燕挪开压着他的腿，帮他拿手机过来，看到来电显示是迟城。除了他妈妈是迟女士，迟瑶给每个人的备注都是全名，也包括他。迟瑶接通电话，听迟城说了几句，他脸色一变：“ 你不是过两天才回来吗？”“ 是啊，但那是搪塞老妈的。”“ 那这两天你住哪儿？”“ 你那边啊。” 你女朋友呢？ 嘿嘿， 赤瑶听他笑就懂了。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？我这边才多大，三个人你不嫌挤啊？ 哎呀，我开玩笑的嘛，就收留一晚，我明天就带着小野去住酒店，现在太晚了。 池生觉得他的反应意外的大，明明以前还挺好说话的。 你们还在机场吧？要我现在去接你们吗？ 赤瑶妥协了。 不用，我们快到你小区了。 赤瑶挂了电话，撑着额头冷静了会儿。 我得回去了。 后面的对话开的扩音，江燕都听到了。他看着池瑶起身，不禁纳闷， 我怎么办？ 可怜兮兮的。 晚上我过来找你。 江燕却挠挠头，觉得这种许诺太过苍白。按照他对池瑶的了解，也许他等到明天都不一定能等到。 你给我留门，我去找你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